品的监管，减少了油气的排放污染。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的播报情况。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2日星期五，农历那么也已经是这个进入到了腊月了。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机动车限行的尾号呢是5和0。好，我们看到呢今天是腊月17，那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未来三天呢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了，气温是有所下降。那么北京市气象台呢已经于昨天的16:35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傍晚风力逐渐减小，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那么白天呢今天是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9度。未来几天天气都比较好，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来看一下截止到目前7:32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本时段环路通行基本正常，高速路车多的路段有以下这样几条：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北沙滩路段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尾沟进京，华谊桥到航站楼的出京，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东的进京方向，目前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 走进中国海关博物馆，国盛则关兴，国衰则关弱。在海关博物馆，通过古代、近代、现代中国海关及其职责任务的形成与发展，去感受不同时期海关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感受历史沉浮兴衰。博物馆有范逛，带您走进中国海关博物馆。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我国海关的产生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远溯到3000年前的哪个朝代呢？A. 西周 B. 秦代 C. 汉代。 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中国海关博物馆。那么我们国家海关产生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了，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哪个朝代，西周、秦代还是汉代？各位朋友来动动脑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先来回望一下一月份的电影市场，中国内地一月票房突破了48亿元，超过去年同期的记录。因为去年一月份恰逢春节，所以呢，刚刚过去的2018年一月，48亿的票房数据已经是相当可观了。而且以往大热的奇幻、玄幻、科幻等视觉系电影失了宠，反而是更多接地气儿、走心的现实题材影片凭借口碑成为热门。就具体的影片来说，《前任三》票房狂扫19亿元票房，那么成为一月电影市场的爆款。同时，《无问西东》对国人家国情怀的触动， 印度女性励志片《神秘巨星》对女性权利的追求也让他们成为了观众追捧的对象。与此相对应的是大片模式不再灵验，比如说《星球大战》第八集《最后的绝地武士》在国内市场只收获了 2.66 亿元的票房。二月七号和二月十三号，两台《我爱北京》市民新春联欢会将分别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和戏剧场上演。这是首都文明办、国家大剧院和北京市文化局联袂打造的一年一度的首都市民的文化盛宴。今年参加市民新春联欢会的节目是从10000多名报名者所报的260多个节目当中遴选出来的，主题是笃实匠心。关注收藏方面，今年是国家体育场鸟巢开放运营10周年，鸟巢商业管理公司宣布将推出一批文创产品，包括贵金属和翡翠制品等。这次鸟巢推出了鸟巢10周年纪念金卡、金银模型和凤环巢翡翠摆件，这些都是专业团队制作设计的，并限量发行。同时还推出了陈列饰品、文具、玩具、运动服饰等类别的纪念文创产品，这些以鸟巢的建筑文化元素为蓝本而设计。目前这些文创产品已经在线上和线下同步发行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心关注一下。今年是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北京市邮票公司收集了2078套大龙邮票，打造了两款重量级珍藏邮品，大龙邮票珍藏版和大龙邮票至尊版。其中珍藏版是信销票，限量发行1878套，至尊版是未使用的原品，限量发行200套。那么有资深的邮票鉴定专家分批次鉴定了大龙邮票的真伪，在大龙邮票原票部分鉴定全部完成后，将面向社会公开发售大龙邮票的珍藏版和至尊版。在这里呢，也跟您介绍一下，大龙邮票是中国的第一套邮票。1878年，清朝政府在北京、天津、上海、烟台和牛庄，也就是现在的营口5个地方设立了邮政机构，附属于海关。上海海关造册处当年就以盘龙为图案印制了1套3枚邮票，机邮界习惯称它为海关大龙，简称大龙邮票。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从现在开始到4月30号，西藏将对去旅游的朋友实行一系列特殊的优惠政策，涵盖旅游景区、星级酒店、旅游车辆、航空铁路等7个方面，力度空前。在景区门票方面，西藏明确全自治区的 A 级旅游景区都将对游客免费开放。据统计，免费的景区包括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大昭寺、纳木错、雅鲁藏布大峡谷等，一共115家。全区3星级以上的旅游星级饭店房价将按照不高于去年同期优惠价格的50%执行，也就是在去年优惠价格的基础上再打5折。旅游车辆价格也将按照不高于旅游旺季50%的标准执行。而机票方面，西藏航空已开始执行票价优惠，其他入藏航空公司的航班票价优惠办法正在协调推进中。关于这次的优惠政策详情，您可以登录西藏旅游政务网来查询了解。虽然说现在正值冬季，但是由于西藏光照相对充足，拉萨等城市的温度大多在10几度左右，白天气温不算低，也可以感受西藏雪山湖泊的静谧安详之美。纳木错、羊卓雍措等等都是在免费之列的。5G 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现在的手机可能要面临淘汰了。最近多家手机厂商明确了各自的第一款 5G 手机的发布时间表，最早的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就要开始 5G 的测试手机研发工作。不光是手机厂商，一些上市公司也在加快布局。最近无线技术企业高通和联想、 OPPO、 VIVO、 小米等公司共同发布了 5G 领航计划，宣布合作支持 5G 时代中国智能手机产业的发展，加速 5G 商用终端的推出，预计2020年将实现 5G 的商用。而其中手机是 5G 商用化的第一梯队产品，也是商用的主打产品，类似智能汽车、物联网等都属于第二梯队的业务，2020年之后才会陆续实现。说到手机呢，苹果公司的降速门持续发酵。那么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对与这次事件相关的潜在的证券违规行为进行调查。 苹果公司去年12月承认，在电池逐渐老化的情况下，这家公司放慢了老款 iPhone 的运行速度。之后呢，苹果就这个问题道歉，并将一款 iPhone 替换电池的售价从79美元降到了29美元，希望能赢回消费者的信心。美国社交网络企业脸书日前宣布，将禁止旗下平台所有加密货币广告，以防止用户上当受骗。二元期权、首次代币发行 ICO 相关广告都在禁止之列。去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叫停了 ICO， 国内多家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也陆续关停。韩国、印度等国都相继加强了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法国和德国渴望于今年3月向20国集团共同提交比特币的监管建议。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地铁首次发布车站的拥挤度信息，乘客出门前就可以用手机来查询附近地铁站的拥挤度，选择舒适度最高的车站上车。地铁站拥挤程度用四种颜色表示，颜色越深，车站越挤。目前拥挤度查询功能已在北京地铁和北京地铁订阅号的微信端、北京地铁 APP、 北京地铁官网、北京地铁官方微博这五个平台上线试运行。儿科诊疗地图最近也正式上线了。儿科诊疗服务机构地图是由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和首都之窗网站联合制作的，一共有149家医疗机构被纳入其中。儿科诊疗地图支持分区查询，可以查询到的机构信息包含了医疗机构的具体地址、联系电话、出诊时间等等，还可以通过地图来查询驾车路线和公交线路等信息。北京市司法局昨天发布，即日起到3月2号，全市公证机构推出新春便民举措，在确保准确性、真实性的基础上，包括机动车驾驶证等涉外公证在内的涉民生公证事项将进一步优化程序，缩短出证的时间。2018年春节将至，又迎来了消费高峰。为了减少消费纠纷，工商朝阳分局根据近两年春节期间受理的相关投诉情况，做出了几点消费提示。一个是要警惕各种形式的感恩答谢会，第二要理性对待商家的优惠促销，第三是注意扫码送礼品等新型诈骗，第四是办理预付费卡要谨慎，第五预订年夜饭要用心，和商家签订纸质合同。另外呢，挑选家政要谨慎，像滑雪啊、游乐场这些游玩要注意安全等等。来看电影方面，今天电影《狗狗的疯狂假期》上映了。这部影片讲述了猛犬奥兹和他的小伙伴们在新的环境中共同度过一段疯狂的假期，并最终重回主人身边的故事。这部西班牙动画片于2016年10月在西班牙上映，口碑极佳，成功入围了欧洲的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大奖之一戈雅奖，并且获得了最佳动画片和最佳音效这两项大奖的提名。由杨子姗和赵又廷联袂主演的电影《南极之恋》今天上映。这部影片改编自导演吴有因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了一对本该绝缘的男女在一次意外事故后被迫滞留南极的故事。这次登陆南极实地拍摄，使得这部影片成为第一次在南极实景拍摄的故事长片。过往南极题材的电影多数选择在非极地地区取景，除了纪录片之外，还从来没有过故事片在南极实地取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 走进中国海关博物馆，国盛则关兴，国衰则关弱。在海关博物馆，通过古代、近代、现代中国海关及其职责任务的形成与发展，去感受不同时期海关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感受历史沉浮兴衰。博物馆有范儿逛，带您走进中国海关博物馆。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我国海关的产生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远溯到3000年前的哪个朝代呢？ A. 西周， B. 秦代，C. 汉代。 来，各位朋友再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